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各位好，我是于浩。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1年7月24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今天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第一个比赛日，00后枪手杨倩为中国代表团拼下首金。 中国举重名将侯智慧夺得举重女子49公斤级冠军，并打破奥运会纪录。 河南省新乡市北中部遭受大暴雨、特大暴雨，目前当地抢险救灾情况如何呢？ 江苏省南京市昨天新增1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今天上午，北京门头沟区发生了1.5级地震，疑似塌陷。 为什么近期全球范围多地自然灾害频发？这与气候变暖有什么关联吗？ 浏览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你好。 哎，你好孙长。 全工，请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情况如何？ 从卫星云图上看呢，目前在华北的北部是有一条降雨云带形成，正在往内蒙的东部这个移动。由于渤海这一带有富二代高压西伸的阻挡啊，这条降雨云带呢不会南下，要从河北的北部划过。那么对于北京来说，今天夜间仅是北部山区个别地方有点分散性的短时阵雨，对城区没有影响。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24度，那么夜间大部分时间这种闷热天气还会持续。明天呢周日同样是早晨有这个轻雾，白天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这个降雨形势比今天稍微强一点。那么城区也有希望出现一些小阵雨，适当的注意防备就可以了。 那下周天气总体情况如何呢？ 下周一傍晚前后，这个新一轮的降雨恐怕就会开始了。那么周一傍晚这个空气的不稳定性要加剧，会给北京带来一场雷阵雨的天气。像局地恐怕会出现暴雨。目前看呢，周二早晨出门见雨，全市性的这种降雨要持续到周三了，给北京带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年的第6号台风是烟花，其中心今天下午5点已经移到了浙江的象山东南这个30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明天下午到晚上将在浙江沿海登陆。但是由于7级风圈这个半径就有250到300公里，所以今天夜间就对这个浙江沿海地区带来狂风暴雨。那么未来几天华东地区要有特大暴雨，对这个铁路、航空、高速路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大家还是在家待着，不要前往，要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全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再见。 好，再提醒各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至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奥运时间。好，北京时间的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昨天晚上呢，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随着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点燃奥运圣火，东京奥运会正式拉开了帷幕。奥运之光辉映着飘扬的五环旗帜，穿透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为人们带来了温暖与力量。 开幕式上，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共同高擎五星红旗，和中国代表团一起步入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的致辞也让人印象深刻，这给了参与奥运会的所有人更大的激励。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威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Dear athletes, dear Prime Minister Suga Yoshihide, 与过往奥运会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致辞不同，昨晚站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巴赫 用了更长的时间。也许对于延期一年甚至逃在疫情中的奥运会，他有太多想表达的内容，也许能够举办奥运会的背后有着太多的艰辛。 今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虽然和所有人原本想象的并不一样，让我们珍惜这相聚的时刻。这就是体育团结一切的力量，是团结的信号，和平的信号，也是坚韧的信号。它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在这里，我们团结在一起。 虽然发言的时候佩戴着口罩，但巴赫的眼神中充满了坚毅和兴奋。奥运会终究还是进入了东京时间，照亮黑暗隧道尽头的那道曙光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就在奥运会开幕的当天，日本媒体甚至还在表示，东京奥运带着前所未有的混乱和不安开启。这样的态度并非夸张，毕竟近期日本的疫情呈现了更为严重的态势。即使是在最后一刻，东京奥组委依然表示存在着开幕式前取消的可能。不过作为奥运会的核心，多等了一年的运动员并不希望如此，所以在入场的时候才看到了他们那么兴奋和开心的状态。巴赫对于他们同样有话要说。 各位亲爱的运动员，从今晚开始到整个奥运会期间，你们都将生活在这个奥林匹克大家庭当中。来自全世界的数十亿人将会守在屏幕之前，传递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能量，为你们加油。在我们的奥林匹克大家庭，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够应对重大挑战。 更高更快更强，这句100多年前就写进奥林匹克宪章的格言，当下确实有必要加入更团结三个字。在五环点亮圣火点燃的那一刻，有兴奋，有激动，也有如释重负。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的态度和巴赫如出一辙。 在经历了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延期的挑战之后，2020年东京奥运会今天终于开幕了。尽管你们经历了种种困难，你们一直相信自己，你们为自己的事业付出巨大的努力，你们将会永远珍惜这些时刻，充满信心地走上这个舞台。我相信这些力量将给人们带来希望，也将团结全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你们。 本届奥运会的主题是情同与共，开幕式的主题则是前行的力量。疫情爆发之后，只有奥运会可以让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汇集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奥林匹克的力量。或许在东京奥运未来的17天里依然会有疫情带来的不好消息，但也许就是这种力量可以鼓舞运动员在赛场上更加的顽强拼搏，直至超越自我。 昨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奥运频道在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出场画面时，使用了一张不完整的中国地图，有关行为引发了网友的质疑和不满。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指出，地图是国家版图的表达形式，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曾在美独家转播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家美国主要电视媒体， NBC 奥运频道的行为影响十分恶劣，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情感。我们敦促 NBC 方面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质，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坚决反对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行为。这也是包括美国奥委会在内的国际有关各方共识，试图利用奥运会玩弄政治小把戏，进行自我标榜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行为绝不会得逞。 今天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倩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揽入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这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诞生的首枚金牌。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中国军团在该项目上总共派出了2位小将参赛，其中王璐瑶在资格赛仅打出了625.6环，排名第18位，无缘决赛。00后小将杨倩在预赛中打出了628.7环的成绩，以第6名成绩进入到决赛。进入到决赛，杨倩非常冷静。20枪过后，杨倩落后第一名加拉什纳0.5环。第21枪，杨倩打出10.7环，加拉什纳打出了10.5环。第22枪，杨倩将差距追到只有0.1环，两人进入到了最后决战。第23枪。 加拉什纳打出 10.8 环，杨倩则打出了 10.7 环，两人进入最后一枪的对决。最后一枪，加拉什纳失误打出 8.9 环，杨倩打出 9.8 环的成绩，最终以 251.8 环的成绩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另外呢，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手枪决赛当中，中国老将庞伟以 217.6 环的成绩最终获得了铜牌，中国选手张博文位列第六名。 今天下午，女子49公斤级举重决赛在东京国际论坛大厦举行，中国举重名将侯智慧不负众望，以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总成绩210公斤成功夺冠，并且三项成绩都打破了奥运会纪录。侯智慧在为中国举重队取得开门红的同时，也拿下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二枚金牌。 今天晚上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少焦点比赛值得关注，同时明天会有哪些看点，我们来连线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李维，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李维 给大家 介绍一下。好，您说。 那今天的晚上呢，其实还有一些比赛呢值得我们去关注。那首先呢，就是在北京时间18:30进行的女子跆拳道的比赛。那我们中国的老将吴靖玉呢，很遗憾在下午的比赛当中呢是输了，所以呢她现在呢只能通过复活赛来争取铜牌资格赛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也关注啊，这位老将能不能在跆拳道赛场上继续自己一个神勇的发挥，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是很关注的。那另外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呢，还在游泳、体操等项目上呢有资格赛的比赛，而乒乓球、羽毛球这个我们两个传统的优势项目呢，也将展开一些淘汰赛的比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期待和关注的比赛。那当然呢，对于明天来说，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比赛的高潮，应该说中国选手呢在各个项目上都会有很好的这种表现的机会。比如说跳水比赛，我们的中国跳水龙狮队呢将登场，首先呢就是女子的三米板。这是由双人三米板，这是由施廷茂和王涵来联袂搭档，争取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来取得开门红。那另外呢，就是这次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旗手之一的赵帅，将在这个男子跆拳道68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开始他的卫冕之旅。当然，他这次呢是从58升到了68公斤级这样一个较量。那同时呢，在举重项目上，我们的中国男子举重队将有两位选手出场，就是李发斌和陈立军，他们在61和67公斤两个级别上都有机会来争取奥运冠军，所以说这几个项目是我们明天一个重点的争金点。那在射击项目的赛场上呢，在男子十米气步枪上，我们的杨浩然和盛李豪也有机会来争取好的成绩。同时呢，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明天下午的比赛，那中国女排呢将登场亮相，来对阵土耳其女排，这也是奥运会小组赛的第一场争夺。那我们知道中国女排是卫冕冠军，所以说这场比赛能不能开启卫冕之旅，打下一个好的这种基础吧，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我们也期待着吧，中国女排能够在日本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 好，非常感谢李维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报道，也期待有更多精彩的比赛结果由你来告诉我们大家。再见。 好，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来梳理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事件，我们先说一说雨情、汛情和台风。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部署，国家防总工作组昨天组织召开会议，统筹支持河南防汛救灾工作。会议分析认为，当前强降雨过程趋缓，灾区抢险救援、恢复重建等任务异常繁重，国家部委主要央企工作组要继续深入郑州、新乡、鹤壁、安阳等重灾区一线，协助指导本行业、本领域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 当天，国家防总工作组赴河南省沁阳市、巩义市查看黄河大堤、沁河防汛情况。工作组的现场查看之后指出，当前正处于防汛的关键期，要加强黄河中游、沁河堤防巡查防守，重点抓好险工险段、薄弱地区排查隐患，确保黄河安全渡汛。 还要抓紧排查统计灾害损失，核实核准灾情，强化疫情防控措施，组织专家对受灾群众开展心理抚慰，要进一步摸清各集中安置点生活救灾物资的需求，统筹各类物资调配使用，包括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供气和通信设施，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应河南省请求，应急管理部昨天晚上启动第三轮跨区域增援行动，紧急从湖北省、陕西省抽组两支应急排涝专业队伍，共计300人，携103台套大流量的排水装备，连夜赶赴河南新乡执行排涝抢险任务。同时，应急管理部抽调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11支，共计219人，携44台排水装备赶赴鹤壁开展排涝抢险工作。第一支应急排涝队伍已经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到达灾区。交通运输部启动应急车辆绿色通行保障机制，提供快速通行便利，确保应急排涝专业队伍以最快的速度开进灾区，展开排涝抢险行动。 根据河南省洪涝灾情，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增派人员赴河南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及基本生活救助等工作。 根据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昨天晚上发布的消息显示，16号以来，这轮强降雨造成河南全省133个县市区、1306个乡镇、757.9万人受灾，因灾死亡56人，其中含郑州55人，另外失踪5人。河南省已经紧急避险转移58万多人，紧急转移安置将近92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2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正在核查统计当中。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先后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和一级响应，同时加强会商研判和调度指导，协调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指战员、专业救援队伍及社会救助力量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2号20点，全省紧急避险转移 49.5 万多人，紧急转移安置 52.9 万多人。 受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河南省内的多处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出现通信阻断。截至23号8点钟，河南省因灾退服基站累计近 6.2 万个，已经恢复超过 4.4 万个，光缆受损3359条，一共3500公里，已经抢通恢复1599条，共2291公里，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7月21号20点到22号15点，河南省新乡市北中部遭受大暴雨、特大暴雨，市内的共产主义渠内的洪水漫溢进入渭河，顺河下泄，淹没了部分村庄。渭河新乡市区段也有外溢情况，市内的一些路段出现了齐腰深的积水。目前新乡抢险救灾工作的情况到底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昨天，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第三号公告，称随着上游来水量增大，共产主义渠渭河市区段水位上涨，部分河段出现外溢情况。记者来到位于新乡市北部牧野区的共产主义大桥，桥下是一片汪洋，一些平房已经只能看见房顶，桥北侧已经看不到末端，没有了公路，只有水路。距离大桥较近的被淹村庄社区是小朱庄村和珠峰社区。记者看到20米宽的路上满是穿着各色马甲的救援人员。 来，站两排，站两排，不要聚堆啊，不要聚堆，把通道让出来，生命通道让出来啊。 他们分工明确，效率很高，揭穿靠岸，抱人下船，翻船排水，再翻身上船，重新驶向被淹的村庄救人，整个过程不超过十分钟，而且不时的有新的冲锋艇从市内运过来补充救援力量。新乡市应急救援局救援协会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负责人刘海军： 我们救援了一天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救援队呢也都过来了，大家今天弄了一天都很疲惫，现状里面还有很多人，两三千号人吧，已经救出来了一半了。 救援人员驾驶着一艘艘冲锋艇驶向泡在水中的珠峰社区，通过哨声和呼喊声不断地寻找需要救助的居民。一些年轻的受灾居民尽管也泡在水中，但面对有限的救援位置，还是大声喊出了让老人先上。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水中的老人顺利地被救出。 一 行不行？来，你过去。 一二 来了， 出来了没？ 在新乡市区里的牧野大道和平原路交叉口，牧野湖的湖水正在外溢，市政府紧急调运了一批沙土袋过来，想要围在牧野湖堤旁，延缓湖水外溢到公路上的速度。新乡市红旗区区委书记刘洪峰： 现在呢，我们已经启动一级 这个响应，所以这个因为渭河一堤啊，我们现在有紧急这个工地取土，我们要把这边整个围起来。 但是沙土袋的数量远远不够，一些热心市民就自发组织沙土，用从家里带来的编织袋徒手装沙，从沙土堆到堤坝，在传递沙土袋中，人们形成了一条抗洪的长龙。 都是自愿捐过来的，都是市民从家里边带过来的。 这都是什么呀？里边 就是沙土嘛，里边这袋子都是从那个家里边拿过来的，哪都有面粉袋，各方面的袋子都家里边不用的。 记者今天将继续关注新乡市的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情况。 今天呢是北京蓝天救援队从北京集合出发驰援河南一线救灾的第四天，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随队采访，目前他在河南巩义市米河镇，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嗯，米河镇现在灾后恢复情况怎么样？ 嗯，我是22号跟随北京蓝天救援队来到米河镇的。那么当时呢，镇上大量的道路房屋被洪水冲毁了，那么土地也呈现出龟裂、泥沙、垃圾遍地这样一个现象。那么交通也是非常拥堵的，街道两旁的这个电线杆和树木都已经倾倒了。那么破损变形的车辆在现场也是随处可见的。但是经过这几天当地消防、交通、洪水通讯等救援抢修力量的大量的投入，以及来自全国多地的志愿力量的支持和帮助，可以看到现在的米河镇呢，一些主干路已经可以实现通车。那么街面上淤泥积水这个情况也得到了一些清理和缓解。那么我看到部分主要的这个道路上也铺上了这个沙砾，交通堵塞的这个情况也有了很大的这个好转。那么街边以及河床，今天看到也还是有这个挖沟机、铲车等等的这个机械还在进行着作业。那么此外呢，据我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对受灾的市民也进行了很大力的安置。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爱心人士、企业以及志愿者也是闻讯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急需的生活物资，也使当地居民从最开始只能主要以方便食品充饥，到现在也能吃上一口热饭了。那么我们22号来到米河的时候，也是面临着没有信号的这样一个困境，与当地的这个联系也并不通畅，也是增加了他们开展救援的这个难度。但是从昨天开始，信号现在也逐渐进行了恢复，从最开始没有信号，到后来只能发短信，到现在可以发微信。从这些方面看来，目前米河镇的这个生产生活已经在一点一点的进行恢复了。 嗯， 主持人 好，看来群众安置的很好哈，也在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那北京蓝天救援队队员很辛苦，目前他们的状况怎么样？接下来会做哪些工作呢？ 据我了解，这几天呢，北京蓝天救援队的100多人、30多辆车到达这个米河镇之后，这几天是在当地开展人员搜救工作的同时，也配合当地政府对一些道路被毁、车辆、机器无法通行的村庄进行信息调查，以及帮助这个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交通管制、消杀等等的作业。那么随着信号的恢复，以及周边的这个企业、居民、爱心人士为救援队提供了场地、食物等等的便利。那么现在救援队住在巩义的这个指挥中心也已经建立并且迅速的运行了。队员们的生活条件从最初的没有电、没有网、没有水，也得住帐篷等等这样的处境，现在也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改善。那么米河镇后来到米河镇的第一天晚上，这个大部分的队员都是挤在一个搭的这个帐篷当中睡的。那么身下铺的是一个防雨布，原来这个防雨布也是为了盖冲锋艇才带来的。那么垫的这个泡沫板呢，就是就近取材，是驻地旁边的这个厂房堆放的，正好就被拿来用了。那么当天也是半夜下起了雨，起床之后，其实有女队员描述，就是早上这个感觉睡觉的时候还是有这个水在身下流淌的，有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据我了解呢，接下来救援队也会继续在搜救失踪人口以及协助当地恢复生产生活方面贡献他们的力量。不过当前呢，救援队也面临着一些困境，比如说在消杀防疫物资方面还是有所短缺的。那么当前呢，他们也正在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紧急的收集。 好，也向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队员们致敬啊！感谢你从一线发来的报道，多保重，再见。 再见。 另外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上午，受到这次强降雨影响的河南省高速公路已经抢修完成345处，郑州市区公交线路恢复运营率已经达到84%，河南周边省份路网运行情况总体平稳有序。 受降雨影响，河南及河北等周边省份四条高速公路的四个路段、18条国道、31条省道、93个路段因路面积水塌方导致交通中断，受损路段都已经安排了绕行路线，没有人员伤亡和车辆滞留情况。 河南郑州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出动50人支援巩义市战备钢桥4座、货车12台，支援荥阳市平台板车一台、长臂挖掘机一台，支援新乡市高栏车2台、冲锋舟2艘、发动机2台，累计出动132人，各类装备75台艘次。 河南全省18个地市都因为降雨有不同程度的客运停运，郑州市区公交线路恢复营运率达到 84%， 安阳、新乡市区部分公交恢复营运，洛阳市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正常运营，郑州市地铁全都停运，运营单位继续进行车站的抽排水、清淤和设备检测检修工作。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已经在昨天夜间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上午9点，浙江省气象台发布台风紧急警报。台风烟花中心11点位于北纬26.7度、东经124.5度，距离浙江省象山东南方向大约395公里，中心气压960百帕，最大风力13级。 刚刚我们跟全工的连线当中了解到呢，台风烟花现在已经登陆。那记者从浙江省应急厅管理到，根据台风发展趋势及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浙江省防止决定在今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相关部门和地区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情况，按照预案做好各项防台风的工作，必要时要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工、停课、停市、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那预计台风烟花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省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在25号下午到夜间在舟山到三门湾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从昨天开始，浙江全省各地沿镇一带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烟花的防御工作。我们来听一听浙江台记者的报道。 在东桥西余杭平遥段，工作人员来到全省首个平卧式防洪墙处，将翻板闸门附近的区域封闭起来，挂上明显标识牌。余杭平遥镇防汛防台抗旱办公室副主任张泽南说，全长约874米的防洪墙平时可以放下作为游步道使用，洪水来临时闸门闭合能起到挡水的作用。 我们配合区临水局，在东桥西平遥站水位达到4.8米以后开启翻板闸门，保障平遥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嘉兴市城防工程调度中心采取了相应的预排水措施。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运行调度管理班班长王伟琴说， 预排基本上是10厘米到20厘米，我们在降雨之前我们先给它预排，就是确保你市区的路面的积水可以顺利的到达我们的河道。 绍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政园林等相关部门对主城区内的雨水管网应景进行了疏通排查，并加固各类乔木，拆除整改存有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牌。城市综合管理处副处长于波说，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值班值守，落实校应制度，随时做好台风产生的各类问题处置。 金华市要求台风期间所有在建工地必须停止作业并拉闸断电，对建筑工地塔吊、脚手架及办公房、围墙等临时设施进行加固，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预警工作，严防因灾致人伤亡事故。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小南社区党员干部与村干部走村入户，排查低洼地带2层楼及以下民房住户情况。社区党委书记陈志轩说， 我们对辖区内每间低洼地带的民房都进行了挂牌，在台风来临之际能有效的组织村民有序的进行转移。 好，北京时间18点29分，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台风烟花的其他消息和江苏省南京市昨天新增1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我们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 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今天下午2点，上海浦东新区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受到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浦东新区的风力内陆将出现10到12级，沿江沿海地区12级以上的阵风。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 那除了上海之外，我们再来看看江苏省。江苏省气象台今天9点10分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根据江苏省防御台风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在今天10点钟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在今天下午3点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烟花呢将对浙江省造成明显风雨影响。江苏省淮河以南地区未来48小时内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路上风力将达到7级到8级，阵风10级左右。南部沿海海面风力将达到10级到11级，阵风12级到13级。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相关水域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地区召回渔船，民众做好防护措施，尽量减少外出，收走阳台的盆栽等物件，危房人员要及时转移安置。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北京时间的18点32分，这里是由孙畅于浩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聚焦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2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13例，其中包括江苏12例、四川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江苏省南京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门今天发布，昨天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其中3例为轻型，9例为普通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例。截至目前，南京共有本土确诊病例35例，其中呢14例属于轻型，21例普通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 江苏省南京市疫情防控部门今天发布，昨天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其中3例为轻型，9例为普通型。那昨天呢，新增的这16例感染者当中，江宁市5例，丽水1例，都是机场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截至到目前，35例确诊病例都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定点医院市级专家驻点、省级、省市专家组会诊，中西医协同，并及时给予心理的疏导，全力加强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18例无症状感染者也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 今天开始，南京市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了调整。江宁区新增3处中风险地区，目前南京1个区域为高风险地区，部分区域为中风险地区。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表示，对中风险地区主要是规范开展终末消毒，对防控区域内有相关症状者进行主动搜索，对重点人群开展健康监测等。 对高风险地区主要是开展全面排查，发现有相关症状者及时送定点医疗机构排查诊治，在防控范围内采取停工停业停课等管控措施，关闭其生活必需的农贸市场、便利超市店之外呢的其他的室内公共场所等等。 此外呢，南京对7月10号到20号进出过南京禄口机场的苏康码、黄码人员进行严格的管理，原则上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条件不具备的地方按照规范严格实施居家健康监测。 杨大所同时表示，目前发现的阳性患者主要聚集在禄口国际机场，采取集中隔离措施能有效地阻断病毒传播，还有利于加快核酸检测速度，早发现早治疗，因此对所有黄码人员1周内实施3次核酸检测，阴性者可以恢复绿码，并视情况来解除健康管理措施。 根据四川绵阳卫健委的通报，7月23号下午，在对南京市中高风险地区来返绵人员排查核酸检测当中，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核酸初筛阳性人员，经绵阳市疾控中心的复核为阳性，临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绵阳市委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防控处置措施，组织快速流调、快速管控、快速检测。截至7月24号6点半，患者病情稳定，已经排查出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191人，次密切接触者194人，已经按程序和相关的防控要求落实管控措施，开展核酸检测采样12345人，除确诊病例杨某外，都是阴性。 再来关注一下云南。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23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根据通报，新增的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7月21号到23号从陆路口岸入境，按闭环管理要求转运到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7月23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用负压救护车转运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7月23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297例，其中本土79例，无症状感染者30例，本土2例，都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来看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对腾讯控股有限公司2016年7月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立案调查。 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查清这一交易违法实施集中的事实，充分评估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份额、控制力、集中度以及集中对市场进入和消费者影响等因素，同时广泛地征求了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同业竞争者的意见，并且多次听取了腾讯陈述意见。 调查表明，本案相关市场为中国境内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正版音乐版权是网络音乐播放平台运营的核心资产和关键性资源。2016年，腾讯和中国音乐集团在相关市场份额分别为30%和40%左右。腾讯通过与市场主要竞争对手合并，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集中后实体占有的独家曲库资源超过80%，可能有能力促使上游版权方与其达成更多的独家版权协议，或者呢，要给予其优于竞争对手的交易条件，也可能有能力通过支付高额的预付金等版权付费模式提高市场的进入壁垒，对相关市场具有或者是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根据反垄断法第48条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第57条规定，按照发展和规范并重的原则，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腾讯及关联公司采取30日内解除独家音乐版权、停止高额预付金等版权费用支付方式，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上游版权方给予其优于竞争对手的条件等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措施。腾讯3年之内每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履行义务情况，市场监管总局将依法严格监督其执行情况。 本案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对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第一起案件。 再来关注7月16号备受瞩目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了上线交易。截至昨天收盘，全国碳市场开张运行已经有6天了。开张以来，全国碳市场的看点可以说是满满的。 这个碳交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政府通过相应机制发放给企业碳排放配额，一旦企业的实际排放超过其拥有的配额，为了完成履约，企业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购买其他市场主体的配额。纵观6天的全国碳市场交易情况来看，业内人士的评价是碳价格较为稳定，企业还在摸索中。 数据显示，23号开盘价为每吨56.52元，收盘价为每吨56.97元，全国碳市场累计 成交量达到483.3万吨，成交额近2.5亿元。其中呢，开市第一天的成交额近2.1亿元，六个交易日以来，挂牌协议交易和大宗交易都有成交。 嗯。那全国碳市场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面向未来，业界认为碳市场需要更加完善，低碳科技需要重点发展，全民减碳有望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最大蓝海。 好，北京时间18:40，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今天上午北京门头沟区发生了1.5级地震，疑似坍塌。为什么近期全球范围多地自然灾害频发？这与气候变暖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稍后见。 百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西城区租赁自行车治理志愿服务活动在北京北站站前广场启动。从即日起到2022年3月，西城区城管委将联合城管、街道志愿者等多部门，针对共享单车停车秩序进行治理，杜绝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我们来听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近年来，随着市政府大力推动道路慢行系统品质提升和各项鼓励绿色出行的政策落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骑行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车辆淤积乱停乱放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难题。近日，西城区城管委对外发布西城区租赁自行车治理方案，在对全区的共享单车需求进行摸排后，西城区开始对共享单车实行总量调控。其中春夏秋三个季节共享单车运营总量不超过6万辆，冬季不超过5万辆。同时通过科技手段规范承租人车辆停放秩序。 南亚秀摊能够收集到各个品牌的车辆数量、停放的时间和它报备没报备这些功能。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入揽结算加南亚到底的一个管理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入揽结算停放模式。进入到我们入揽结算区域的共享单车必须要停放到我们私划的指定区域内才能落锁，要不然就是不能落锁持续计费。 据了解，目前西城区已划定共享单车停放区1163处，禁停区13处，可容纳共享单车近7万辆。北京北站开往延庆的延庆线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配套工程京张高铁支线之一，因此北京北站也是共享单车重点管理区域之一。在东侧、西侧原有入栏结算停放区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在北侧再增加5到6处入栏结算停放区。而关于共享单车淤积问题，相关部门也监督企业加强巡查和清理。路口、车站、商圈、景区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一旦出现车辆淤积，必须在半小时内清理完毕。 这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是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停放秩序，倡导市民要文明骑行，有序停放，共享文明。 再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4号9:55，在北京门头沟区发生了1.5级地震，疑似塌陷。震中位于北纬39.94度，东经115.89度，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607米。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记录，那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及以上的地震共13次，最大地震是2018年2月12号，在河北廊坊市永清县发生的4.3级地震，距离这次震中92公里。

组建垃圾管理台账，增加清运时间，达到日产日清。他摸索出的全套工作方案已在海油内部其他楼宇推广。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好，18:50，接下来为您刷新一下疫情动态。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绵阳市卫生健康委的网站显示，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省市专家研判，并经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同意，自2021年7月24号起，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惠科路一号厂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国河南省遭遇了罕见的极端强降雨，而此前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水在欧洲西部造成上百人死亡，而在美国西海岸创下历史记录的高温和持续干旱引发的野火在11个州肆虐超过2个星期。那么为什么近期全球范围多地自然灾害频发？这与气候变暖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这个七月，欧洲西部一些地区2天间承受了相当于往常2个月的降水量，暴雨引发的毁灭性洪水在欧洲西部已造成上百人伤亡。在部分地区遭遇罕见洪灾的同时，美国西部、加拿大、北欧等地区则被持续的热浪所笼罩。近一个月以来，全球多地高温记录接连刷新。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利顿镇气温飙升至 49.6 摄氏度，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气温一度高达 53.5 摄氏度。美国加州东南部的死亡谷国家公园达到 54.4 摄氏度。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介绍，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会有所增加。 确实是从那个研究的结果来讲，随着气候变化的温度在升高，极端天气增加的概率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研究结果。 全球变暖这个词如今已经人人知晓，世界各地频频升温，厄尔尼诺现象越来越多。7月16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根据一个由顶尖气候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的快速归因分析显示，气候变化是增加极端天气事件频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使得高温天气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了150倍。如果把地球比作散发热量的壁炉，那么大气中过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将吸收陆地和海洋散发的热量，使地球的热量循环失去平衡，平均气温上升。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告诉记者，尽管从历史的长河看，地球在40多亿年的历史中曾出现过多次显著升温降温，但真正让科学界担心的是，如果因为人类活动造成大自然变暖速度过快，将有可能对地球生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严重的热浪可能会导致农作物欠收、人员伤亡，以及由于空调使用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大面积停电。世界天气归因组织的报告预计，按照现今的碳排放水平，全球平均温度将最早在2040年到2049年这10年间，相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2摄氏度。在此温度水平下，极端天气现象将会每隔5到10年就出现一次。说到应对之策，朱定真表示，人类能做到的就是主动降低碳排放。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尽可能去减缓这个变化。现在就是全球共同的意愿，那就是碳中和。或者就是说希望是零排放，把这个温室气体控制住。 从全球来看，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截止今年一月，有127个国家承诺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前不丹、苏里南等国家已实现碳中和目标，而英国、瑞典、法国、新西兰等已将碳中和写入法律。中国则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徐晓峰还建议，从短期来看，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于极端天气的预警，以提醒公众做好防范措施。 从短期来讲，就是说你要必须要对这种极端天气突发的这种可能性，就是你要有所警惕。